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7月16日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我系爆石。 咁啊，好欢迎爆石今日咧就 join 我哋咁样样啊，真系好怀疑气啊佢，因为。你在那边南风窗做节目呢，今天都特别来到。 这个是我的荣幸来的。 OK， 好，那很开心见到你。今天、Eric 呢他就回了香港透一透、 所以 就是的就有爆石在这里跟我们坐镇的這樣、今天大家都有、上到 Facebook 还有这几天都、很流行一段新闻，就令到很多讲广东话的人都非常、关心和担心和气愤的、就是在这个广东电视台呢就很快变成普通电视台咯。 其实唔系将会咧，系已经变咗咯，系其中一个电、即系播电视唔系播新闻嘅频道，就已经系转咗用普通话嚟播啦。 嗯 ，OK， 咁、其实呢一个都唔系第一次有啲咁样嘅迹象发生噶咯。 是啊，因為其實四年前即係睇翻啲新聞啦，例如四年前咧喺廣東電視台咧，其實都係 propose 過係想做呢一樣嘢，但係只不過當時嘅廣州市民為咗捍衞住自己嘅語言啦同埋文化啦，咁就即係好努力咁樣 去抗爭啊，去示威，咁最終咧件事都係冇做到嘅。咁但係反而四年之後就 奧運嘅報導啊，咁樣話即係報導奧運嗰陣時候就唔用廣東話嚟報。 唔係啊，2010年啫嘛， okay. 你上次奧運係2008年啊嘛，就算係2012年之前嗰、那個。 Okay, 所以是不关事的，应该 是的。Okay, 但其实呢真的不单止在广东有这些情况发生，其实香港也有这些迹象。 因为呢其实是、即我以我所记得呢，就是几年之前呢香港的教育局和这个教育局和香港电台、就是、合办了一个叫做电视，即是那些教育电视咁上下，就是教普通话的。在一个节目里面呢，就是一个、正义超人呢就是、代表着这个、普通话，而、魔鬼呢就代表、代表着这个、广东话的。所以他们两个在打架啊、战争啊样，最终呢就是这个正义的合适这个普通话是胜出了。 是的，即是 我听讲那段片，即是我自己没看过啦，但是听那段片是这样的，即是可能广东话的恶魔就大声嗌各位，然后之后呢他就被那个、普通话的超人就出招就吃了那个各位的。可能他女士们先生们。 不是我记得是呢是广东话这个魔鬼就弹了个提子。咁样啦，咁跟住咧，国语嗰个正义人咧就讲葡萄咁样样弹翻佢转头咯。 咁跟住就食咗个葡萄，就即系因为你个字系错嘅，唔系唔系矮瓜，系茄子咁样样。 系就系、是、咁样。 嗯， 即系如果你去有睇开《美少女战士》咧，我想讲咧，普通话嗰个就好似《美少女战士》嗰个咁嘅样噶啦。跟住咧，伏魔个真系个魔样嚟嘅， 真系恐怖嘅魔样嚟嘅。哎呀，广东话实在 即系出晒角啊，嗰啲出晒只魔鬼角嗰啲出嚟。 喂，咁一个咁恐怖嘅语言，一定要要整走佢。 喂，同埋唔系净系一集，系一个 series， 佢系有好似连续几集都系做啲咁嘅嘢，即系好似话跟住之后个结论就系、是、经过今次之后咧，我真系知道普通话原来真系佢有佢优点，用广东话讲嘅。 嗯，系。点解用广东话讲咧？啲蜚语嚟嘅，真系狗先讲，即系根据阿孔博士咁样讲。 系。 嗱，咁即系其实我哋。看到在广东其实很多时候都前居可鉴，广东因为其实即尤其是捍卫基本法的所有的朋友呢，即都是预咗在2047年的香港呢就会双手来到、即交让奉上返给中国，即这个是第二次香港的收返，这个就坚抽收返，这个就真的、即在这个情况底下、即香港留不留得住广东话呢，或者即香港可不可以 keep 得住广东话呢，看你这个情况。 我想香港呢，其实即是香港人你睇返自己呢，如果即是譬如话近排唔淨止喺广州啦，即是佛山佢又都係、慢慢咁样去、推行呢个嘅即是普通话广播啊，跟住就废除呢个广东话广播嘅时候呢，如果即是香港人你諗下囉，如果第时你要发觉唔使三十几年之后你就係面对緊同一样嘢㗎啦。 嗯，係囉。 或者其實而家已經面對緊添啦，即係喺一國兩制以下都已經咁樣啦。咁何況即係中國喺2047年全面收翻香港，咁佢就攞正牌咁樣做啦。即係你起碼而家都可以話，香港有一國兩制，我哋係講廣東話嘅，因為你仲有一國兩制啊嘛。咁但係一國兩制就講明2047年就 expire， 咁到嗰陣時候就直情唔使講添啦。即係你揸住啲咩同共產黨話，我唔要普通話，你都冇嘢揸住喺手，係咪先？ 但係咧，其實咧，我想講而家有啲學校咧已經開始慢慢推行緊用普通話咧嚟。系啦，普及用普通话咧嚟教学咁样样嘅。 直情唔系靠教中啊，普教 系啊， 添啊。 系啊，但系问题系就系有啲老师就会觉得，即系你用普通话嚟教学嘅原意喺边度先？例如你话 就咪炒咗佢哋 系啦，唔系你谂下 炒咗佢哋咁，跟住喺北京入一大堆先生落嚟咯，咁简单。 呢个当然啦，咁但系问题 先生唔好做先生啦，去莎莎度卖化妆品啦。 系咁，但系问题就话好似你讲中，你谂下好似中，你谂下好似中国文学咁样样。你去学中国文学，人哋啲诗词，而你以前系用广东话嚟讲噶嘛？你点样去用普通话嚟演绎翻人哋所做嘅诗出嚟咧？即 系 个意境都唔喺度啦。 但系咧，我依方面真系要不偏不倚啦。因为即系嗱，即系咧，有啲嘢广东话系好啲，有啲嘢即系确实系普通话好啲嘅。 例如咧， 嗱，即系如果我要话我系中意喺度屙屎一吹啊，即系如果我中意讲呢句说话嘅广东话出嚟系冇呢个力噶。嗱，即系你听我讲，我中意喺度屙屎啊，你吹啊。 好平凡喎、啊，你讲呢、這个 好渣，好渣添啊！直情，但系普通话，我就要在这边大便，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可以？你告诉我，你睇几劲？所以普通话系有佢嘅即系可取之处。所以咧，即系嗱，即系我小弟啦，即系我自己就系呢一个全澳中文朗诵比赛16至18岁两年嘅冠军嚟嘅咁样样。咁即系嗰阵时候，我做呢、這、一个岳飞嘅《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广东话唔系咁样讲嘢，但系你嗰啲普通话，即系你就算讲嗰啲小猫儿喵喵喵，哇！ 喂，爆麦啊，大佬！ 喂，嗰啲普通话先至可以做到朗诵嘅声音，所以其实我觉得朗诵系唔适合于广东话嘅咁样样，闹人亦都唔适合于广东话，咁先普通话 有佢方面都有佢嘅优势啦。 系啦，所以我哋要好不偏不倚啊，尤其是即系你屙屎落地下，你梗系唔好用广东话嚟到 defend 自己，都冇 power 嘅，即系你俾人哋一督一督你个鼻，你唔准喺度屙屎啊！对唔住，咁要即刻冇面走人啦，大佬系咪先？我真系觉得普通话闹人系超正嘅，真系，但系可能广东话讲啲得意嘢啊，或者讲笑啊就比较好咯。咁法文啲人都话噶。法文 it's a language of love 咁樣 優雅啲， 英文咧就係呢一個嘅法律嘅語言嚟嘅，咁所以其實個個都有自己嘅優點啊咁樣，咁我都唔想抹殺普通話，普通話都係一個即係值得存在嘅一個語言，咁但係你係咪一定要食咗廣東話，即係話廣東話係惡魔咁樣樣咧？ 呢、這個另外一個題目啦。 係啦，咁呢個大家可以定斷下啦，咁樣樣。嗱，咁我想咧即係大家帶翻上個星期嗰個話題，因為其實我上個星期咧就講咗即係香港發生咩事啦咁樣樣，咁其中咧就講咗呢個六二投票啊咁樣，咁我喺嗰個節目裏邊咧，即係我講咗一句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嘅説話嘅。即系我就话咧，即系香港人咧，如果系净系要追求一个即系剩翻34年命嘅民主咧，其实你不如唔好做。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要争取民主嘅咧，其实最直接嘅方法同埋最好嘅方法就系全民制宪，即系你要重新立约，同政府讲翻，又或者即系人民要争取自己立一个系适合人民嘅宪法嘅。咁我就咁样讲啦，咁即系咁嗰阵时候咧，即系我就话，即系如果你系要追求一个喺基本法框架，即系喺34年之内系会 expire 嘅呢一个嘅民主，咁你不如唔好做啦，翻屋企瞓觉啦，你不如接受共产党入嚟，即系早啲学普通话，等你快啲喺2047年可以习惯。我咁样讲啦，咁但系有一部分嘅听众咧，听咗之后咧，佢最后嗰、那个interpretation 就系咁嘅，就话吓，咁你真系要叫我投降，我怎可以这样做啊？他的那个 interpretation 最后就这样。那跟住之后我就听回自己的节目，是不是我解释得不清楚呢？其实不是，原来我解释得很清楚。我解释了全民制宪是什么，还有为什么不应该就这样留在这个基本法的框架那里。那但是那堆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即是过滤了定是怎样。那但是最后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即係呢一個全民制憲啊，或者要跳出基本法以外咧，就好似《哈利波特》裏邊嘅伏特魔咁樣個，係唔講得嘅，即係好似係即係打破咗啲咩嘅，係啦，啲禁語啊，又或者係冒犯咗啲咩神靈咁樣個，咁即係兩位有冇見到啲咩咁樣嘅現象咧？因為嗱，即係我自己一個竹星仔嚟嘅，即係改憲啊呢一啲嘢。 我哋喺西方國家係時常見啊，完全唔覺得係問題。就咁澳洲啊，就咁一個只不過係立國咗100多年嘅國家，1901年立國嘅澳洲。澳洲有呢一個改憲嘅要求，要全民即係一齊投票嘅咁樣嘅情況係有44次嘅咁樣。咁美國一啲最出名嘅法例 ，freedom of speech 嘅，即係言論自由嘅。這個很出名的就是這個 First Amendment， 即是第一次的改憲這樣。所以在西方國家改憲，我們就說有些什麼不喜歡，哇 你看現在上議院這樣搞法的改憲啦，哇你看為什麼現在那 那些法官這樣，即是那些 case 判這樣判的改憲啦，哇為什麼現在那些錢有些分定是這樣分配的改憲啦。所以對我們來說改憲是一些很平常的事來的。 我谂系香港人本身佢心底里面冇咗呢个意识啊，即系譬如话，当佢话哦，我要推翻嘢，推翻基本法或者撕毁基本法，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 不堪设想嘅， 系冇可能嘅事嚟嘅，即系你唔会叫佢咁做，即系好似等于自杀咁样样，即系佢哋唔会咁样谂嘅，或者系我谂香港有，我谂有殖民呢个殖民被殖民个意识太强烈啦，所以有时有啲咁嘅话，我哋要做多啲自主嘅时候，就话哇你港独，哇你即系想香港。独立，香港独立死噶啦咁样。 但其实港独都冇问题，即系你喺美国都好多省嘅都话，即系我哋德州要，我哋德州要独立咁，跟住我唔紧要，你咪讲咯。即系冇人吓、啊、你竟然话要德州独立，即系冇人会咁样噶嘛。即系你就算系嗰、那个即系 Tibet 系咩啊？ 西藏 系西藏吓，即系藏独嘅咁样。即系我唔知喺中国人嗰、那个嗰、那個對呢樣嘢嘅睇法係點啊？冇哦，你講藏獨，即係會唔會又好似伏特魔咁樣？ 其實好簡單，你只要著住一件藏獨嘅衫入去咧，我諗你入唔到去啦。 O、okay, K， 但係因為咧喺西方國家咧，即係都好支持藏獨呢樣嘢嘅，咁所以成日都即係尤其是喺80、90年代成日都懟啲牌話 free to bet，free to bet， 即係要藏獨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獨立喺呢一個西方國家嚟講，就完全唔係咩一回事咯。阿蘇格蘭啊嚇就講緊話要獨立啦咁樣，咁英國人我覺得我咪投票咯咁樣。即係佢哋都唔覺得係啲咩，即係神聖不可侵犯嘅情況。咁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如果要跳出呢一個基本法呢樣嘢，即係對佢嚟講，直情係 unfathomable， 即係諗都唔好諗，講都唔好講，呢啲嘢唔講得㗎咁樣樣。 你會唔會覺得呢個叫奴性太重呢樣嘢咧？ 我唔知啊，所以要問一下兩位香港人啊，即係我只係可以用一個竹升仔嘅思想嚟到解釋翻俾你聽，即係對我哋嚟講，即係改憲呢啲嘢嚟講，根本就係完全冇問題喎。 因為其實咧，你即係。即系我哋被英国统治咗咁多年咧，即系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已经习惯咗系俾人去即系佢哋有佢哋自己个模式啊，佢哋嘅制度，而我哋咧只不过系即系做一个服从嘅一个角色咯，即系rather than 系即系自己去搞一啲嘢出嚟，系改变我哋自己呢一个民族咯。 系啊， 我谂其中嘅心态就系话咧，佢哋会觉得哦，即系英国佬咧唔会上香港衰嘅，因为即系香港都 under 佢哋啊嘛。嗰阵时嘅时候就话哦得噶啦，佢哋做啲好多嘅决定。定咧都 系 为香港人好 啦。 同樣地，而家都係噶，都會話哦，中國都係唔想我哋衰嘅，所以咧佢都唔會搞啲咩影響到我哋。但係咧，而家即係我諗歷史係話緊俾我哋聽，唔係咁嘅事咯。 即係或者咁樣講，香港人嘅腦咧，而家係有兩邊喺度，即係撞埋一齊，一個 collision 嚟嘅。即係一方面就咦唔係喎，由細到大唔係咁樣教我嘅喎，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見到嗰個 reality 可能係唔同。咁但係嗰、那個即係腦嗰、那個。即係要轉彎咧，即係已經有嗰、那個衝力喺度啦。 即係話佢哋嗰個行為出嚟，可能係想做到好民主啦，但係佢腦裡面嗰、那個即係最底層嗰個思維，可能仲係未改變到咯。 係嗱，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單 case 裏邊咧，即係喺直情香港呢個成個民主嘅 case 係點樣咧？即係我用一個咁嘅比喻嘅，喺澳洲咧就一套好出名嘅電影叫做《The Castle》咁樣樣。咁呢一套電影其實一套即係好山寨嘅澳洲電影，咁但係深受澳洲人係深愛嘅。咁樣，咁啊呢一套電影就係講咩咧？就係話咧有一個澳洲嘅 Aussie man， 即係佢真係好 Aussie 嘅。咁佢咧就有自己一間屋，咁佢都好中意呢一間屋。事實上咧就做好多啲裝修啊，喺呢度起一件啊，嗰度就起一件啊。咁但係全部都格格不入嘅咁樣樣。咁啊，所以其實真係我哋做觀眾，我哋都係笑佢，哇呢、這個人幾老土咁樣，即係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可愛嘅角色嚟嘅咁樣。咁但係有一日咧就有人敲門嚟啦。咁樣咁跟住咧，就係原來政府咧就話政府要收咗笪地嚟到起機場咁樣。咁佢係好愛呢一間屋嘅，咁所以佢就話 You can't do that， 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做嘅。It's not fair go 咁樣，即係咁樣唔公平嘅咁樣。咁所以佢最後咧就即係又揾律師啊，又成咁，最後就打到上高等法院，咁最後就贏咗嘅。咁佢最後可以 keep 翻自己間屋嘅。咁呢一個故事咧，其實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咁喺呢一個故事裏邊咧。 当这个政府官员是给了这个通告给他，告诉他你三个月之后或者三个月之内要走的。那这个男人之后呢继续在这间屋呢是真的有加建啊，又起东西又揼又整东西。 完全不理完全不理政府。 对，那么他老婆就说他都要搬，即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理由就很简单，他就说我们不会搬咯，因为我要挑战这件事咯。因为政府给我这一张纸告诉我听这一间屋他一定要收，这一张纸我不承认他。就是因为他不承认他，他才要将这间屋继续 make improvement 这样嘛。所以现在香港的情况呢我就觉得是很特别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香港人已经见到到了2047年其实真是 game over， 所有东西玩完了。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已经是可以要慢慢将广东话边缘化，跟着慢慢将这些变成简体字啊，无论在教育啊或者政制啊各方面都越来是走去这个中国化的。那在2047年香港将会变成一个大陆的普通城市，这个是无可厚非，基本上是必定会发生的这样。咁所以真系对我嚟讲，一个竹星仔睇呢一件事嗰个问题就系，点解香港人佢哋所追求嘅民主系咁短视？点解佢哋只系追求一个34年以内嘅民主，就唔会？即是look further 嘅喎， 即 係 冇諗到話可能50年啊100年咁樣，淨係諗個30年。 佢可能喺97年嗰陣時候諗咗50年咯，但係就係咁多咯。咁但係佢係冇諗200年、300年咯。 我諗對好多人嚟講咧，嗰陣時中國要割地啦，不如99即係租借99年，即係俾英國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可能覺得咧，呢個世界係唔會 last for 99年嘅。即係我諗咧，同埋或者另一邊相，好似我記得你上次佢都講過話，民主如果係爭取34年嘅時候，通常如果啲人話要去即係好捍衞香港嘅時候，我一定要為我仔女去戰鬥嘅，佢一定要攞到民主俾我哋仔女嘅。但係好似而家香港嗰班咧，就係我一定要為我自己而家依一刻做好。我仔女第时有啲咩面对啲咩唔紧要啦， 就佢哋嘅事啦咁样。喂，反而对佢啲仔女可能有普教中对佢嚟讲好嘅，其实系喂， 因为而家慢慢开始学普通话嘛。 因 为 如果系2047年嘅系全面系啦，全面淘汰广东话嘅同埋繁体字嘅，哇大佬，我细个嗰阵时候学完啊，全部呢堆嘢嚟嘅，咁我咪好大镬系咪先？ 又或者另一边厢就系嗰班官员嘅，佢啲仔女已经翻晒去外，喺晒外地读书生根啦，所以都唔需要太担心。 嗱，咁所以即系我点解觉得呢样嘢系咁奇怪，或者呢样嘢你试下解释俾啲西人听，啲西人一定指住你笑笑你面黄，即系。Oh, in Hong Kong, we are demanding democracy. 咁跟住佢 ，Oh yeah, good on you. 咁跟住之後，我哋就會話 ，Oh, but only for 50 years. What？ 咁你做嚟做乜嘢啊 ？So why are you doing this？ 咁跟住佢 ，Oh, because the basic law tells us that this is within 50 years.Yeah, so 即系佢会问有咩，即系点解会咁样咯？咁所以即系我只不过一个识讲广东话嘅鬼仔，所以其实所以我嗰个反应都系一样嘅。Yes, so 即系基本法咁样讲。Yes, so 就系咁样讲。系啦，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我就读文科嘅，即系香港人最唔中意嗰啲啦。咁但系而家即系应该好后悔啦。即系我喺历史上咧吓，系从来未见过一个文化或者民族咧系要求一个短暂嘅民主嘅。我讀了咁耐歷史，從來未見過，即係當時呢個法國大革命啊，即係英國嘅君主立憲啊，或者喺澳洲啊、美國啊、日本啊、南韓啊，要求全民公投或者投票嗰陣時候，甚至係伊拉克啊，即係幾年前可以第一次投票啦。當佢哋係寫呢一個憲章或者係追求呢一個民主，佢唔係寫俾自己。他哋系写俾依200年、300年、400年咁样样， 同埋甚至乎佢哋系咪有，即系佢哋都冇期限噶嘛？做呢一个， 你梗系冇啦，大佬边人？ 点会有定咗个五十年？五十年之后要变嘅啫，大佬。 根本就冇呢样嘢，所以咧历史系完全冇一个之前嘅案例咧，就话有一班人系追求民主，但系呢一个民主咧只系 last 50年或者 in this case 34年，系从来喺历史里边未见过啲咁嘅嘢。咁所以即系当我系睇香港呢一个局势嗰阵时候咧，我啊觉得真系非常奇怪。咁但系点解咁多香港人仍然系捍卫一个即系呢个基本法嘅咧？咁样咁对我嚟讲咧，真系拗到个头流血啊！真系都谂唔明。 我谂痛心嘅就系咧，即系。有明白的是很少咯，多数的都说、哦、我只是想要，是不是香港的即食文化应到这样呢？即是每件事都是短视，我只是要、这几年呢生活安好，我迟即是你看回强积金，你看回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会为这些未来去准备，因为他就是想活在当下咯。 所以香港人如果真的要有民主啦，这样 咁其實就真係要。即係重新諗下，係咪真係要即係按本子辦事啊？即係我哋有呢一個基本法，係咪可以唔承認佢咁樣嘅咧？就好似 The Castle 呢一個男人咁樣，政府俾一張紙佢，話俾佢聽，我哋要收地，佢就係唔承認呢一張紙，佢就係話呢一笪地係我嘅，你唔可以收。咁直至你有呢一個 mentality 咧，咁香港咧就係會到2047年就雙手。即係奉上俾中國啦咁樣，咁 in which case 咧，即係我哋而家用咁多時間啊、精力啊，同埋即係可能又犧牲我哋自己啊，即係無論係要坐監啊，又或者係追求呢樣、追求嗰樣，又佔中啊，又成。如果我哋做咁多嘢，只係為咗一個34年嘅民主咧，即係呢一個咧，我唔可以話啱定錯，即係可能對佢嚟講係啱咧，係咪？咁但係我只可以話咧，即係喺歷史裏邊咧，從來未見過你班友係非死獨特。 唔係，同埋其實某程度我又有少少想維護翻，即係話即係就算得剩翻34年。都要奮命抗爭嗰啲人，即係其實 不偏不倚啊！你 即係咧嗱，你會睇到翻嗱，其實你諗下即係之前嗰幾年，即係其實冇乜人係講話出嚟抗命啊，或者示威啊咁樣樣，即係佢仍然係順從呢個基本法呢樣嘢，但係咧。即係好明顯，就而家呢個社會咧，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實在忍無可忍啦。即係連呢34年都唔想，都唔能夠再忍落去嘅地步咯。咁佢哋就知道唯有剩翻三十四年，但係都要再出嚟。 咁但係34年之後咧，即係2047年，即係而家就唔得。即係34年之後咧，咁啊冇乜所謂啦，係咪咁樣咧？ 咁啊唔係，但冇辦法啦。咁始終基本法都係去到50年啫。 因為嗰陣時候死咗，即係我就唔得。我仔女受咧就佢哋嘅事， 我谂佢哋等待紧一个救，即系可能有另一个救世主嚟咯，可能。 哦，咁但系就唔好自己搞啦，即系希望英国人真系再次登陆啦。 冇错。 喂，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点样唔好俾人歧视啦，或者一个嘅即系一个必杀技，就系你嘅社区咧，如果有一班人系做我哋今日所系会形容嘅呢个行为咧，即系你呢一个族群咧必定唔会俾人歧视嘅咁样。咁啊，即系点解讲呢一个话题咧？咁样因为咧，即系香港好快咧就引入呢、這、一个即系反歧视。條例啦，咁而家仲係喺呢一個嘅即係諮詢階段啦嚇，咁但係大家都知諮詢係假，咁但係香港嘅諮詢係假咧，即係呢個就無可厚非，咁但係就算外國嘅諮詢其實都係假嘅，即係全世界諮詢全部都係假噶啦，咁所以即係都唔好特登話，真係香港啲諮詢係假，因為其實個個都係假啦咁樣。 喂，諮詢假唔緊要，但係有民主嘛？ 係啦，冇錯，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啦。嗱，咁咧即係其中好出名，即係點解我哋即係澳洲廣東道啊？唔係我澳洲咩？我係澳洲路邊社呢個節目，即係特登要講。 你連名都改。 澳洲路邊社要講呢一個 topic 咧，咁樣樣就係因為咧，我哋澳洲咧喺呢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就係話咧香港呢一個諮詢啊，或者呢一個嘅即係法例嘅草案啊，咁樣咧就係跟隨呢一個英國同埋澳洲嘅example 嘅典範嘅咁樣。咁就係話。香港的官員就是研究過世界各地的 國際標準， 係啦嘅國際關於反歧視嘅法例啦，咁樣咁咧就選擇咗澳洲同埋英國嘅咁樣。咁我只係得一句説話講，咁就真係澳洲同埋英國，你情何以堪？即係而家中國共產黨係睇緊你嗰啲法律嚟到阻止言論自由嘅大佬家陣嗱。咁即係喺香港咧，我見有好多嘅即係媒體嘅工作者啊，甚至係本土派啊咁樣，即係包括喺即係我哋平時聽開嗰啲電台啦，即係佢就有個咁樣嘅口念嘅，咁樣就話嗱喺澳洲咧就唔同，因為澳洲咧真係有啲少數民族啊 ，blah blah blah， 即係就講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觀點咧，就話即係意思係咩咧？就即係話呢一啲法律咧喺澳洲就適合，但係喺香港咧就唔適合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我的觀點係完全唔同嘅，我的觀點就係喺澳洲根本就唔適合呢一啲嘅法律。咁因為其實喺澳洲啊同埋英國咧，近年咧係好多呢一啲反智嘅非常之誇張嘅反歧視嘅法案。有啲人話呢啲係矯枉過正啦，我唔知係呢啲咩啦。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啲係有好多喺澳洲嘅左派發咗癲，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咁即係咁，但係咧澳洲同埋英國咧，其實而家已經開始就係諮詢緊，要將呢一啲法例咧就係要即係要開始放鬆啲嘅，即係唔好好似之前咁縮緊嘅。咁所以點解？香港就在这个时候要学澳洲和英国呢，就是在澳洲和英国法国这些法例死了，真的拿了东西了，真的很麻烦，而且真的是不对，就是取我们的经，他就是选一些不好的 example。 那我们下个星期就会比较 detail 讲这件事了，但是呢真的都很快讲一讲，就是澳洲呢现在已经是咨询好不好在这个法例里面呢就 remove 这个section 18C 的，就是在这个 Anti-Discrimination Act 里面的 18C 呢就要即要 repeal 了它，即是要廢除的。咁另外在英國咧有一個叫 Public Order Act， 即係呢一個公共秩序法案的 Section 5咧已經係刪除了，已經係 delete 咗啦咁樣。 咁所以即係亦都係俾我哋睇到澳洲同埋英國呢已經係知道自己錯呀，因為即係之前有啲反歧視嘅法例已經係發咗癲呀，咁所以而家已經係開始即係走返去 修改返， 係呀，開始修改返，咁但係就係喺呢一個時候呢即係香港人就要學啦咁樣，咁呢樣嘢亦都係令到人哋非常之擔心。咁我下個星期呢即係都係會講下即係我哋喺澳洲同埋英國呢一啲惡法最後係會導致咩，咁你哋即係香港人真係抹定 pat pat 準備坐監先都得啦，因為就係呢啲澳洲嘅法律。咁到底呢啲澳洲嘅法律係即係點解有咁多呢啲咁差勁嘅法律，嘅下個禮拜都會講。咁但係最主要呢就係我哋澳洲本地嘅華僑嘅領袖，好多時候就係佢哋呢先至搞到澳洲有而家呢啲咁發癲嘅法律嘅咁樣。咁所以呢香港人呢係要多謝返，唔係多謝澳洲人啦，係要多謝返澳洲嘅華僑，即係有份咁好嘅禮物送返俾香港人，真係多謝多謝。咁我哋轉咗頭返嚟呢就嚟到第二節啦，就係講下呢一個嘅話題啦，就係點樣令你嘅社區唔好俾人歧視呢，轉咗頭返嚟。 澳洲路邊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翻嚟第二节路边社，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我是包石， 系啦，今日就讲下呢一个话题啦，就系话点样咧，喺呢一个社区里边就唔好俾人歧视咧，咁样样，咁尤其是咧，即系 for 喺澳洲嘅华人啦，同埋喺香港嘅叫做新移民咧，即系都非常之系适合可以听下嘅，咁样样，咁因为尤其是如果你喺一个新嘅社区里边，即系你系觉得俾人歧视嘅，即系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嚟到唔好俾人歧视咧，咁样样，咁或者我哋自己有啲咩可以做。就是帮助这个社区令到这整个社区都不被人歧视的呢，这样今天就探讨一下这件事了，这样。但首先呢就要先看一下一个的反面教材先。因为我们看一个反面教材呢就就不要学他了，这样。因为好像我们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阿妈带小朋友就是说怎么要读书好呢，这样很简单，因为出街这样住旁边见到黑衣了，你读书读得不好呢就好像他这样的了。 还有呢一定要群返一些成绩好的同学。 是啦，没错。那我们那个即是今天做节目的 intention 也是差不多的，就是就是说你看这一班人成日被人歧视，我们就向他取经，做一个反面教材，就不要做那件事就不会被人歧视了，这样。我都即问一下即两位啦，这样即在澳洲的事上 说自己被人歧视啦，或者是被人视为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社区，到底是什么人呢，还有为什么呢？ 我会觉得如果你说少数民族在澳洲这个国家来说，应该是中东国家移民来的市民啦， 是的，尤其是是伊斯兰教徒的，这样。 是的， 这个其实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的现象来的，即很多时候即中国人都说排华啦，这样，但是西方国家就是排伊的，这样，就是排伊斯兰教徒的，即这个都不用说了，或者for香港的听众要说啦，但是很多时候在澳洲呢，即很多时候伊斯兰教徒呢就是很多时候即跟这个恐怖分子、包头、黑社会、枪战、毒品、各样呢就是划了等号的。咁甚至咧喺澳洲咧就一个即係出名住伊斯蘭教徒嘅區啊，咁英文叫 Marylands 啊。咁Marylands 你如果住喺香港嘅，你可能哇 Mary 真係開心啦，Land 即係一個嘅地方啦，開心樂園啦，即係開心樂園。 好有秩序，好靚嘅。 係啦，又有好多綠色嘅草原啊，同埋 Maryland 係食得嘅本身。 係啦，因為 Maryland 唔知道香港人識唔識，但係 Maryland 真係一個雞髀嘅 cut 嚟嘅，即係通常如果係成隻雞髀就喺英文嚟講就叫 Marylands 啊，咁樣。哇，咁你聽到一個地方咁開心啊！如果在海外的就哇即刻在这个地方买一块地啦，这样 好的，其实因为呢那里呢的屋呢平均是便宜一点，而且但可惜的地呢就不是很升值的。 哦，这样哇，其实这个好处来的，即是一定要买啊，因为呢它旁边的地方呢全部都升啊，就是它这里不升，所以快点买啦，这样，即是不知道人买楼买地买股票的那个思维是不是这样啦。但是原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两个星期前呢就上网 check 过，那我就打了这两个字，我就上 Google 啦，咁跟住我就打咗 Marylands 同埋 News 咁樣嘅。咁當時呢喺呢個 Google 呢投嗰六個 entry 啦，咁樣即係投嗰六條 link 呢，有四條呢就係關於槍戰嘅咁樣。咁我即係前幾日我就再自己再 check 過啦，因為即係我驚我 變咗六條啦已經。 唔係變咗五條啫，咁樣就喺六條拎裏邊咧，有五條咧就係、是、即係關於槍戰嘅。咁剩翻嗰六條咧，就係、是、因為真係有份報紙叫做 Maryland News 嘅咁樣。 啲 local news 係咪啊？ 係啦，即係因為喺澳洲咧，每個社區真係都有自己嘅社區嘅報紙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社區即係最出名就係槍戰同埋伊斯蘭教徒噶啦咁樣樣。係咁所以好多人會就畫咗呢個等號啦。咁呢個等號啱唔啱咧？咁即係我哋就不予置評啦，係咪？即係因為我哋講事實啫嘛，又不偏不倚又成，係咪？嚇咁同埋另外咧這個不知道之前的節目有沒有講過，但我再講一次啦，就是在澳洲咧，好少嘢排第一嘅，因為我哋澳洲是即係最尖端的事咧，澳洲是一定不會做的， 四五到啦，或者排四五。 係啊，通常是排後少少嘅。咁但是咧，哇，非常之罕有地，澳洲最近有一件事咧，就係、是、排第一嘅，就是關於呢一個嘅伊拉克嘅戰爭嘅。 哦。 咁到底是咩呢？咁啊，即係諗下啦，會不會是我哋派最多兵去到伊拉克呢？ 唔会啦，美国噶嘛， 咁啊， 应该 系美国喎，系啊系，咁我哋再谂先，会唔会系我哋有最多嘅科学家去到即系将佢一啲炸弹啊或者嗰啲核武器嚟到解体咧，系咪咁样咧？ 呢、這个应该唔系澳洲啦， 应该唔系啊，都冇乜科学家嘅，即系 CSIRO 收咁少钱系咪啊咁样啊？咁仲有啲咩咧？系咪我哋派得最多啲战舰过去咧？咁啊，更加應該唔會，因為全澳真係得17架坦克車啫，真係大鑊啊！真係，仲有咁大塊陸地添啊！咁原來澳洲喺邊方面排第一咧？咁樣，咁原來就係咧，澳洲咧喺前依一兩年咧，就係、是、有最多嘅軍隊咧，就係、是、派咗去伊拉克嘅。咁但係軍隊咧就唔係呢一個 Australian Army 啊嚇，就並唔係嘅，就係呢一個嘅terrorist 嘅軍隊嚟嘅。 恐怖分子去打聖戰。 係啦，冇錯。咁所以喺澳洲嘅伊斯蘭教圖裏面咧就係、是、有200人咧就係、是、去咗伊拉克咧就係、是打美國佬嘅，即係咁樣。 咁我想問澳洲政府有冇同人哋又派啲人出去伊拉克嗰度幫手呢一個打仗咧？ 係、有，咁但係咧英文如果讀 accounting 呢一個叫做係咪 net loss 啊？呢個叫做，因為咧澳洲所派出去嘅軍隊咧係得30位嘅啫，咁但係派出去嘅 terrorist 真係 係有200個嘅，咁所以真係喂。嗱，即係呢一個我哋真係講笑咁樣講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係好認真嘅話題嚟嘅。點解有一個社區係竟然可以派到200個 terrorist 出去嘅咧？即係如果有一個社區派到一個嘅，已經真係家門不幸啦，係咪？即係已經好蒙羞啊，覺得肉酸啦。你竟然有一個社區係派到200個出去，或者好多人都會翻教會啊咁樣。即係如果我哋係用呢個教會嘅 context 要諗，即係全澳洲。是有幾多個長期宣道的人，即是long term missionary， 在澳洲的華人的教會應該不是很多，應該得過 幾個， 應該得過幾個，即是我認識在非洲的來來去都是那一家人，但支持他們的教會呢就是有數十間的，所以要支持一家四口呢是有數千人支持那一家人，那你想想如果是有200個人去了打聖戰，即是他如果死了都是不是打聖戰，都是不是 都是的， 是啊，如果你是 send 200個人，背後是有多少人支持、 嗯、 即是要有多大的團體和金錢和 admin 要支持這200個人飛到去伊拉克受訓，然後之後再打聖戰，哇，其實這個是很恐怖的，所以真的澳洲政府為什麼是即係容許呢一件事咧，基本上就係因為我哋之前喺上一節所講嘅呢一個反歧視法例，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反歧視法，同埋成日都話我哋要包容啊，就容許好多年青人就學到一啲唔應該聽到嘅呢啲嘅教導同埋言論咁樣樣，咁就導致呢一啲事情發生。咁其實當你有一個咁大嘅社區，而呢一個社區裏邊係有咁多人係。真係而家就 confirm 咗係做呢一個恐怖分子嘅，又或者喺我之前嗰幾個節目就亦都講過啦，就係、是、有好多係從黎巴嫩嚟嘅人啦，係有四成咧就係攞呢一個綜援嘅。咁你呢一個社區有乜可能係唔俾人歧視咧？喂，咁其實真係好難嘅喎。即係最近咧，亦都係有一單幾大下嘅新聞嘅喺澳洲，咁但係喺華人嘅報章咧，就係即係都唔係好講啦咁樣樣。咁就係話喺澳洲咧，就有一個叫做咩名咧？呢條叫做Uthman Bada。咁啊，依個 Uthman Bada 咧，佢就係即係伊斯蘭教嘅其中一個嘅領袖嚟嘅咁樣。 咁佢咧就被邀请咧喺呢个雪梨歌剧院嗰度咧就做一个嘅演讲。咁演讲嘅题目咧就系名誉杀人系符合道德原则嘅咁样。咁所以问下两位知唔知咩系名誉杀人啊？ 即系话如果杀咗自己嘅仇敌之外，系会俾到自己嘅民族系会有个称赞嗰啲咁。 啊，咁呢个就唔啱嘅呢个就，因为即系名誉杀人可能系如果你就咁睇佢嗰个字面嘅意思啊，又或者如果你系日本人啊，你觉得名誉杀人系杀自己啦，即系。我令到大家好蒙受 death， 咁跟住之后就割腹啊，咁要将啲肠攞晒出嚟啊，咁样咁呢个就系日本人嘅所谓嘅 honor 嘅名誉啦，咁样样。咁、但系喺伊斯兰教嘅名誉杀人咧就唔好同嘅咁样。咁、名誉杀人咧就系、要杀一啲手无寸铁嘅女仔或者妇女咧，就叫做呢一个名誉杀人噶啦，咁样。咁通常咧就系、当有一啲嘅女士啊或者一啲嘅女仔咧。佢哋系唔遵守呢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者系唔听老豆话嘅咧。不是不听老豆老母话，是不听老豆话的呢，因为老母 是没有地位的。那么、就是要得到这个被杀的惩罚的了。那么、世界各地都时常发生这些情况。最近呢在印度呢就有一个爸爸呢就因为一个女不听话，就、切了她的头下来，之后呢就走通街。攞住个头啊示众咁样样嘅，啊 by the way， 即系嚟紧呢个 part 真系有少血腥啊，咁所以如果系有小朋友就 要揞住只耳， 系啦就唔好听啦咁样样。咁另外咧，即系最近亦都系喺阿富汗咧，就一个男人咧就杀咗佢两个女，咁因为咧佢两个女咧就系同人私奔啦咁样。咁喺巴基斯坦咧就一个女人咧就做咗一个即系唔系几好嘅行为啊，佢就系咧中意咗自己一个爱嘅男人，实在系太唔似样啦。咁所以咧，佢老豆咧亦 搞錯啊，係啊，點解可以咁樣噶？ 咁所以其實咁樣就唔係好啱嘅。嗱，即係因為每一個民族 deal with 呢樣嘢都係有佢自己嘅方法嘅，中國人都有佢自己嘅方法。中國人嘅方法咧，就當然係冇咁極端啦。咁但係到某程度上嚟講咧，都可以話係極端或者係更加極端嘅。 中國係浸豬籠噶嘛？ 唔系，呢个系通奸先浸猪笼啫，中意系冇事嘅，真系啊，对呢一个刑罚 太过 TBB 啊， 太过唔认识啦咁样样。咁但系中国人嘅刑罚系点？好简单啫嘛，即系当呢两个年轻人去结婚，咁跟住之后，即系honeymoon 嗰阵时候，个阿妈打电话俾个仔，咁然之后就话我老豆踢咗我出街，可唔可以同你一齐住？咁然之后 honeymoon 咧就陪住呢两个年轻人咧就一齐瞓，等个仔出咗去咧就虾家嫂。咁然之后就我觉得呢埲墙咧好污糟咯。咁跟住，哎呀，算啦，即系我今日好多嘢做， 我见到一粒尘啫。 系啊，要臭细路仔又成，唔紧要啦，等我呢一个老太婆做啦，我都唔想喺度白吃白喝嘅。哎呀，我整咗条腰啊！咁跟住之后打电话俾个仔。我都叫你不要娶佢噶啦，家嫂又坑我啦。咁跟住之后，等我老公翻嚟闹老婆，咁要家嘈屋闭。咁跟住之后，佢阿妈就好大成功感。即系呢一个就系、唐人要虐待一个不好的家嫂的方法啦，咁样吓。咁但系 in this case 因为佢唔系中国人啊嘛，即系我哋要了解呢啲文化差异啦。咁啊喺巴基斯坦咧，呢一个男人咧，即系佢就即系掟石头掟死佢个女嘅。嗱，咁呢个 part 就唔好讲笑啦，呢个 part 因为认真噶，就系、是、即系你知唔知佢系掟石头系点掟噶？ 佢应该系刮个窿啦，跟住就摆个人落去，跟住拥埋佢，整翻个头，跟住系咁用石头打。 系啦，系啊，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即系佢仲系要系打直拥落去添，就系吓咁，所以系一个非常恐怖嘅刑罚嚟嘅。即系咁样嚟对待啲女士就即系 手无寸铁嘅女士添。 就即系对我嚟讲就唔系几好啦。咁但系因为我系不偏不倚，同埋喺澳洲我哋嘅即系呢一个言论嘅法例系比较严谨啦吓。即系如果话哇，即系咁样实在系太过卑鄙无耻啦。即系如果我咁样讲嘅，即系我系有触犯到澳洲嘅。條例 我哋會糾正你 嘅， 放心。 嗯，系啦，咁好多人可能會，哎呀，世聰你咁樣咧，實在係即係你唔可以咁樣講嘅。點解咧？因為你剛才講嗰啲係發生喺第三世界國家啊嘛，有印度，有阿富汗，有巴基斯坦，係咁嗰度殺，即係日日都殺人啊，日日都死人啊，咁樣樣，咁所以點可以即係相提並論嘅咧？咁樣樣嚇，咁但係咧，即係我個回應就係咁樣。咁第一咧就係、是、如果你喺即係第三世界發生呢啲事，咁你覺得係 OK 嘅，咁其實你個人格好有問題咯，因為其實喺世界各地邊度發生呢啲事都唔應該嘅。咁同埋第二咧，呢一啲情況咧，其實都係發生喺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咁樣。咁你只不過係要上網，例如你打加拿大或者英國咁，然之後加個 online killings， 即刻有大把新聞就彈出嚟話俾你聽係有啲咁嘅事嘅。咁但係唔單止係 online killings， 因為依班伊斯蘭教徒或者呢一啲嘅伊斯蘭嘅朋友啊，通常要咁講。咁叫咗朋友就即刻就变咗唔系歧视噶啦，呢班伊斯兰嘅朋友咧，哇，睇我几唔歧视，就有一个 習慣嘅咁樣。咁個習慣就係咩呢？就係、是、基於呢佢哋有一個嘅思維呢，就係話女士呢係唔可以享受呢一個性行為嘅。因為當女士享受性行為呢，呢一個係一個淫蕩嘅表現咁樣。咁所以點樣可以減低呢一個叫 sexual libido， 即係呢一個減低呢一個性行為嘅興奮度呢咁樣。咁佢呢就會幫啲小朋友嘅女仔呢，即係通常係六歲至十二歲就做呢一個手術，就係、是、叫割陰物嘅手術。咁樣咁啊，因為大家知喺邊度啦，咁樣咁啊割咗，咁啊冇，即系就冇感覺噶啦，咁樣。咁但唔單止係咁，佢哋都係會將即係嗰兩塊唇咧咁樣，佢係會將佢車翻埋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篤個窿，即係等你可以小便。就係咁啦。咁跟住就係到你洞房嗰晚咧，就有一啲好相遇少少咧，就會揾把刀嚟到即係切翻開佢，咁跟住就冇咁痛啦。咁但係有啲衰啲嘢就。不會用刀的，就正常一插就插。 我有點面青了，現在 實在太恐怖。但是這個也都是即是文化差異啦，這樣。在瑞典，在瑞典，通常我們說瑞典呢，我們都會想又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即是真的我們腦裡面所想的 Maryland， 這樣一個很開心的地方，又落雪啊，又成小朋友個個是很天真無邪啊，這樣的。但是在瑞典呢，就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就是有一間學校呢，基本上所有的學生呢都是伊斯蘭教徒嚟嘅咁樣。咁但係 Disney itself 呢就唔係單新聞嚟嘅，因為英國已經好多時候係咁樣啦。咁但係單新聞有啲咩係令人覺得好嘩然嘅呢，就係喺呢一班嘅小朋友裏面呢係有28個女仔。咁呢28個女仔呢係全部呢都做咗呢一個割陰物嘅手術嘅。呢一個係瑞典啊，唔係話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咁樣，所以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可能有文明啲嘅人覺得呢一啲係殘暴嘅行為咧，已經喺西方國家度發生緊。咁同埋即係喺雪梨啦，啱啱喺五月啫嘛，喺五月就已經係曾經喺雪梨嘅一間屋咧，就係、是、有人做過呢一個嘅手術嘅，咁啊咁就毀咗呢個小朋友一生啦，咁樣就咁同埋咧唔記得大家記唔記得喺二月呢單係大新聞嚟嘅 ，front page 嚟嘅，就係有一個12岁的女仔呢就是被逼呢要嫁呢一个26岁的伊斯兰教徒咁样。咁当时呢是有晒呢一个结婚行礼啊，即係当时都系有好多宾客出席啊。 喺回教寺嗰度系咪？ 係啊，咁但係呢最后呢系冇人出声过呢一件事。冇人知道过。咁最后呢一件事系点样被踢爆嘅呢？原來咧就係俾我哋澳洲嘅綜援機構 Centrelink 踢爆嘅。咁佢點樣踢爆呢？就係、是、因為咧如果你係收綜援嘅，咁你改變咗你即係家庭嘅狀況咧，你就要填 form 啦嘛，係咪？咁跟住咧佢就我家庭狀況改咗喎，有老婆咁啊，應該可以攞多少少啦，係咪？一個星期攞多100-200啦。咁所以佢就填 form， 咁之後就話即係我而家娶咗老婆喎，咁樣咁跟住佢呢個老婆幾多年出世㗎？Date of birth 2012年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俾翻個工作人員啦。咁工作人員睇，喂，先生，你寫錯咗喎，入唔到 file 喎，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佢話唔係啊，冇錯啊，咁跟住之後嗰個工作人員先就有啲咁嘅事，咁跟住之後就即刻打電話報警啦。咁所以喺呢個社區裏邊咧，係冇一個人出聲嘅。咁你話係幾恐怖？咁所以即係當呢一啲事發生咧，真係即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係嚟到澳洲一啲咁 open 嘅國家咧，即係我相信即係大部分澳洲人即係都係好踴躍嚟到擁抱一啲嘅新移民。咁但係當呢一啲事情係不停咁樣發生嘅，咁你就好難免人哋對你一個負面嘅印象咯。咁好多時候即係無論係喺香港，即係做一啲令人討厭嘅行為啊，咁樣又或者喺澳洲即係做一啲犯法嘅行為都好啦。咁好多時候咧就出現一句嘅即係辯駁嘅咁樣。佢哋就會話：哦，呢一個係個別例子 ，isolated incident 咁樣。咁就我有200個人派咗去啫。咁但係我哋呢度有數萬個伊斯蘭教徒，你係咪因為依200人咁所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先？咁跟住之後就即刻指證人哋話人哋歧視啦咁樣。 但點樣為之個別？ 係啦，咁我想解釋咧，呢一個係講唔通嘅。咁所以我哋要首先明白咩叫做個別例子先。如果在這些伊斯蘭國家，即是這些割陰物、啊、或者 honor killings、啊、即是這些行為是被接受的，那在西方國家你是不停見到這些情況發生，即是雖然是可能沒有外國那麼多，但亦都是發生的，那其實這個不是獨立的事件咯，它是一個 pattern 來的咯。有些什麼是個別事件呢？就是這樣的，給你一個例子，即是我們中國人曾經有一個扎腳的習慣，是不是？你現在在2014年有沒有見過人扎腳？ 沒 有。有沒有見過人扎腳？ 冇 系啦。咁如果下个礼拜出咗单新闻，话有一个中国人即系逼自己个女扎脚嘅咁样样，咁如果人哋之后话，哇你中国人咁样噶，即系逼啲小朋友扎脚，嗱咁样就唔合理，因为呢一个咧就真系一个独立事件。因为其他时间冇发生过噶嘛，我见到呢度我觉得好奇怪，见到好哗然。咁、但系如果我哋系话，即系好多时候我哋打开报纸就话喺某一区咧就有呢个枪击战嘅，你唔使谂啊，你估下呢个系咩人？咁你一估啊，估到原来系呢一个族群嘅人嘅，咁咪即系呢一个唔系一个独立事件咯。喺香港都系啊，如果话有人喺尖沙咀即系嘅大街度便溺嘅咁样样，你第一件事系谂咩人呢？如果系你系谂嗰一种人嘅。咁已經係俾你顯示到，其實呢一個唔係個別事件，呢一個有 pattern 咯，咁樣樣。 即係好似近排香港新聞又唔係香港新聞嘅，即係上網上又話熱傳啊 H&M 咧，即係一個更衣室裏邊有一 個,、 啊、 一個大便，喂冇人知係邊個人屙嘅喎，但係咧即係你好明顯你腦裏邊浮起第一個種類係咩啦？ 嗯，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可以系可以推敲啦，咁可能係日本人咧，係咪？即係我哋好不偏不倚。 我估係外國人嚟嘅。 喂，你咁样系咪反中乱港咧？咁讲， 我冇讲咩啊。 OK OK， 好啦，我喺度停啦。咁样样，嗱，咁我哋头先咧就讲一个反面教材啦。咁到底呢一班伊斯兰教徒做错咗啲咩咧？咁样样，其实做得最错就系咩咧？就系咧佢哋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好快咧系会先指证其他人先。咁即系例如啦，当有200个人系被差派去做这个恐怖分子的时候，很多这些社区领袖，他第一件事就不是说真的家门不幸啊，然后拍了心口，然后在媒体面前跪低，然后之后就说是我不对，因为是我身为领袖教出一班这样的劣质的分子来到害这个国家，我很蒙羞，所以我在这里自杀，真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冇听都冇听过。 咁相反系点样呢？佢哋嗰个反应就系咁嘅，即系人哋走嚟咁样，喂，有冇搞错啊？你明明话你个社区嗰啲人系好平和，系好和谐嘅，咁样系好 moderate 嘅，咁点解有咁多班系会走咗出去打仗啊？咁佢个反应就系点咧？就系、是、啊，佢哋本身好 moderate 噶，就系、是、因为你哋呢班人成日歧视佢，本身都冇嘢噶。就是因为你歧视他，咁所以咧佢就要反击，佢就系用呢一个方法嚟反击啦。咁所以咧，你哋系要检讨下你哋自己点解要成日歧视我哋嘅社区。嗱，佢嘅反应系咁嘅。 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好自然嘅反应？通常系咪呢个叫即系好 defensive 咧？即系话，你攻击我，我梗系保护我自己啦。即系或者系 保护自己嘅社区。 系呢个族群对，即系佢哋个民族意识好强烈嘅时候咧，当你攻击我嘅时候，喂唔系、你咁话我根本唔啱嘅，咁样即系即刻会反弹啊，或者系保护翻自己先。 系啦，其实佢可以咁。做嘅其实冇所谓噶，咁但系当你系咁样做嗰阵时候，咁人哋一足高打一船人，咁梗系会劈埋落你度噶啦。即系嘅意思唔系唔俾你揽人啊，如果你想揽人，你咪高个 head， 你咪揽人咯。咁但系当你系咁样揽呢一班人嘅，咁人哋一定系会歧视你噶。咁因为当你系喺呢个模式嗰阵时候，你一定唔系喺呢一个澳洲主流社区嘅着想噶。你 firstly 你唔系澳洲人，你第一嘅你系呢一个伊斯兰嘅社区嘅人。你 firstly 你唔系澳洲人，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当澳洲人系见到你嘅，咁系咪觉得你系外族人？咁系咪亦都系好正常先？因为你自己已经系觉得你自己系外族人啫嘛。 嗯， 我阿爸寻日先啱啱同我讲咧，佢解释俾我听华侨呢个字系咩意思啊？佢话侨呢个字系啊，佢话咩叫侨咧？侨即系咧，你系寄居喺呢一度咁嘅意思。咁、所以即系我啱啱先学到，原来系咁，即系好多呢啲系潜移默化咗啦。咁但系当我哋喺澳洲，我哋话我哋系澳洲华侨嘅，即系如果我哋咁样讲，我哋基本上已经是说了其实我们是寄居在这里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第一个 loyalty 就不是对澳洲，第一个 loyalty 就是对中国或者香港或者亚洲的这样。所以即当你自己的思想是这样的，喂，那人家不接受你或者觉得你是外族人，这件事是 几正常啊，因为是你自己标签了你自己是外国人先嘛。系啦，咁样样。嗱，咁到底有啲咩方法系可以改变呢一个嘅情况咧？咁首先咧，第一件事最简单就系、是、你要首先先承认你系澳洲人先。你嗰个priority， 即系你嗰个优先咧，系要觉得自己系澳洲人先。咁所以即系就算我而家话好关心香港政治啊，各样都，我成日都讲我嗰个第一个 loyalty 系。澳洲嘅嚇，咁、但係我對香港關心，因為我係從嗰度嚟，咁我亦都係想將我喺澳洲依一個民主社會所學到嘅，希望係可以幫到我嘅同胞，係咁樣解嘅啫，咁樣樣。咁所以一方面咧，即係我哋要即係唔好話哦，因為大家係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一定會幫你。咁就唔係咁講嘅，就係因為要幫。 你不幫親啊嘛，係咪？咁我哋中國人都有句説話就係話即係呢個大義滅親啊嘛，係咪？咁所以如果係如果係一家人嘅，如果你個仔做錯事，你係攬佢嘅，咁你係應該咁樣樣，咁亦都冇人會怪你。咁但係當你咁樣做嘅，你個仔做錯嘅嘢係會影響你全家噶嘛？除非你大義滅親，你大義滅親咧，咁人哋就要哇呢、這個老豆勁嘢。因为他是帮你不帮亲，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正义的人，所以大义灭亲就这样来的。所以真的 我用一个这样 的解释或者故事讲一讲样。例如如果就是一个小朋友叫小明的这样，这个小明呢非常顽皮的，他就打烂了这个冈田先生的玻璃这样，即是他贪玩搵石头钉人家的枪这样。跟着之后呢就钉烂了，冈田先生当然很生气，跟着之后就走去就找陈生，即是这个小明的老豆呢就理论。咁唔知點解中國人住喺日本人側邊啦，咁樣樣。 中日一家親啊！ 喂，中日一家親啊嘛，即係因為大亞洲啊嘛，成日講點解成日大中華啫？我哋世界公民應該大亞洲啊嘛，應該係咪？係啦，咁阿陳生咧就佢冇話唔好意思，因為咧佢覺得呢一個家族嘅觀念咧就非常強，咁所以咧佢就攬阿小明，佢就話：喂，小明咧冇錯，佢係我哋陳家嘅一份子，咁但係咧。佢只不過係我哋依家人呢一家人嘅25%啫，咁你冇理由一足高打一船人，話我哋成家人係欠咗你嘅咁樣樣，因為佢只不過係25%啫嘛，咁關我咩事啊？ 即係佢佔得好少數啫。 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你出街咁樣話，哎呀陳家呢一班人幾乞人憎啊！你睇啊，即係個仔打爛玻璃，個老豆唔認賬，你咁樣講係叫歧視。点解你歧视我呢？因为我都冇打烂你个玻璃，我仔打烂啫嘛，咁样。咁如果佢系咁样揽个仔咧，咁就无可厚非呢一个春田先生定系吉田啊？ 秋田 啊，秋田先生咧，就系对呢一个陈家咧就有偏见嘅咁样吓。咁但系其实咧，陈生可以将呢件事扭转嘅。咁点样扭转呢？如果佢系严格咁样教导佢嗰个仔咧，啊咁事情就唔同啦。咁冈田先生又嚟啦，敲门。喂，阿陈生，你个仔打烂我块玻璃，咁然之后阿陈生话有啲咁嘅事，咁要当佢查明事实真相嗰阵时候咧，就岂有此理？呢个仔真系嘢啦，佢仲特登咁样做添。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将啲玻璃全部扫起晒，咁跟住咧就摆落地下，逼佢个仔跪玻璃，不停讲对唔住咁样。哇，当你系咁样管教嗰阵时候。阿冈田先生都冇声出啦，佢会唔会四围去唱你话？哎呀，你睇下呢班人真系唔负责任啦，梗系唔会啦。佢仲话：哇，这个老豆真系实在太过严厉啦，咁样样。咁所以当你咁样做咧，系有几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咧，就系你个仔咧就真系会乖。哇，大佬跪完玻璃，我下次仲打唔打烂人哋个枪先咁样。第二就系咩咧？个冈田先生咧，其实佢都有童年阴影噶，即系佢见到呢件事之后，佢都有阴影噶。即系谂下小明，如果下次又唔小心打烂人哋个玻璃，佢敢唔敢再揾阿陈生理论啊？哎呀，唔敢啦，算啦，唔好搞啦。话上次搞到咁大镬咁样，即系今次都系唔好搞啦。我自己搞掂佢算啦，咁样。咁咧第三个可能性就系咩咧？就系如果呢一个小明咧，佢下次再系咁曳，仲系打烂人哋个枪嘅，喂，咁啊，陈生好明显你管教有问题，咁人哋话你都无可厚非啊，系咪先？ 我想讲咧，都系最可惜嘅就系咧，通常啲人嘅反应就系话，喂，阿陈生就会话，喂，秋田先生，点解你将个枪摆喺咁前啊？即系你个窗口点样咁近我屋企门口，引我仔用笔嘅时候掟你啊咁咯。 哦，系啦， 系你唔啱， 系啦，所以呢个亦都系揽自己个仔嘅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亦都系好多时候呢啲社区会做，其实即系呢一啲唔系净系伊斯兰社区，真系好多呢啲少数民族社区嘅领袖都会咁样做，因为你咁样做系容易可以博取到即系你自己嘅族群嘅支持啊嘛。咁但系其实喺长远嚟讲咧，其实你系害紧佢哋嘅，其实系吓。咁我相反地啦，即系所以由此可见就系咩咧？即系如果呢一啲社区领袖佢哋系严厉管教佢自己嗰啲嘅即系唔好叫下属啦，又或者系即系自己系啦，自己嘅族群嘅咁样样，咁人哋就唔会歧视你噶啦。你谂下，如果呢啲伊斯兰教徒嘅领袖走出嚟，系大大咁样驳斥真系做错嘢嘅人咧，即系澳洲主流社区睇佢哋嗰个方法系会完全唔同嘅。咁但系我哋系好缺乏见到呢一啲嘅严重嘅驳斥，好多时候咧，即系都系 都冇人会挺身而出咁样为佢讲任何嘢。 好明显系衰晒，即系呢个人一定系衰噶啦，咁样样，即系割自己个女阴物咁样样。咁你系有两种嘅领袖会出嚟嘅，一种咧就系话。哦，咁咧其實呢個就唔係好代表我哋嘅文化嘅，因為咧我哋即係大部分都唔係咁做，呢一個係一個嘅個別嘅獨立例子嚟嘅，即係一部分會咁講。另一部分咧就係話，喂， 點解其他人打劫你唔報道呢間新聞，淨係報道我哋啊？你係咪歧視我哋啊？咁跟住就將矛頭就指翻向其他人。咁你就算呢兩個方法咧，其實都係會令到人反感嘅咁樣。咁所以就套翻喺香港嘅情況啦，因為咧，尤其是喺香港而家係搭呢一個嘅地鐵咧，我相信大部分即係尤其是年青人啊，即係通常都係瘦猛猛咁樣，戴粗框眼鏡啊，即係通常呢一啲嘅朋友咧，就即係因為有啲人視運低係會越容易遇鬼啊嘛，咁但係呢一啲四眼瘦嘅男仔咧，就好容易遇到一啲嘅即係一啲車廂嘅事端嘅，唔知點解，因為。你通常咧，即系睇嗰啲片咧，通常都系有一个瘦嘅戴眼镜孭住背囊咧，就系、是、有冇搞错啊？即系唔应该，即系通常都系见咗啲人啦吓。咁、嗯所以如果你系呢一种人咧，你系要小心啲嘅，因为你见到呢啲事情，你知道 九成系会 有你知道点样反应啊吓？系啦，咁我如果系咁样，即系我当啊吓，喺香港嘅车厢里边咧，就有一位内地嚟嘅女士咁样样， 当咋， 即系我当然唔系话所有女士都系咁样啦，所有内地嚟嘅女士都系咁，我话当有件咁样嘅事啦。 嗯 咁咧，佢就斯斯然除咗只袜，啊除埋对鞋， 系 咁跟住之后咧，就攞起呢个指甲钳，咁跟住咧就开始 啪 就剪啦，系啊啪啪啪咁要飞到成日都系啊，又 弹到你块面添， 系啦，仲弹埋落你个口嗰度添，咁样样，哇几麻烦咧，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真系有啲人开始咧就慢慢攞部机喺度扮上网，但系其实系影嘢咁样样啦。咁跟住之后咧，一定咧就一个即系我头先上述所讲嘅瘦猛猛男仔咧，就开始挺身而出啦。 系。 咁跟住佢就话你个死伯，咁跟住我婆都未出啫。侧边咧就一个中国大陆嚟嘅猛人， 中国好啦，唔好讲大陆啊。 咁你唔知佢叫咩名噶，但系你知佢个名字一定系两个字，第二个字系个种字。佢咧就喺你未讲完死伯婆个婆字嗰阵时候咧，你未讲完咋，佢就即刻大声咁样斥驳呢一个女人，佢话：你有没有搞错？这里是香港，这里我们有很严谨的法律。不准在这里进气炸，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令我们没有面子。哇，大大咁样闹。 系。 咁跟住之后咧，呢一个女人佢点咧？哇，即刻收皮啦，系咪？咁侧边车厢嗰啲人，吓收唔系收脚皮啊？意思系。咁跟住侧边嗰啲人，佢嗰个反应会点啊？喂，拍手掌赞佢啦，系咪啊？好嘢，讲得好，甚至会拍拍佢膊头。哎，你长得好，真的好。佢反而系会用翻普通话嚟到赞佢添咁样，呢一个就系民族和洽最好嘅方法，就系有边啲人喺你嘅社区做错事咧，你要闹翻佢，要自己人闹翻，唔好要外边人闹翻，要自己人闹翻。咁但系喺呢一个社区里边，无论系澳洲嘅华人社区啊，或者喺澳洲嘅伊斯兰教徒社区，又或者系喺香港嘅大陆人社区，就系严重缺乏呢一啲人。但系就系呢一啲人先至系可以减少种族歧视，因为当你系呢一个社区嘅人。你先至最有資格可以做呢樣嘢，因為如果係有啲西人佢即係斥責一啲伊斯蘭教徒，你都可能會猜度啊，佢其實係咪真係歧視呢？咁但係當如果佢係真係一個真真正正伊斯蘭教徒，喂佢冇可能歧視啊，佢係講事實啫咁樣。咁同樣地喺香港嘅情況都係咁樣嘅，因為其實呢啲情況唔使發生得多嘅。你諗下，如果係有十個人剪腳趾甲嘅咁樣樣。只是需要在其中一个剪指甲的人这样被一个大陆人骂，已经是 cancel 翻晒之前的九次剪脚指甲了。其实就咁，好多人之后的反应就是点咧？就是说，哎，我最憎啲大陆人咧，真系喺车厢度剪脚指甲噶咁样。咁之后你的反应就唔系、哦，你有冇睇上次嗰段片啊？即系嗰个刘总，哇，佢闹嗰个人闹得几犀利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啲人就哦，其实都系嘅。咁所以其实好多大陆人真系佢都好尊重我哋香港嘅法例嘅咁样样，即系佢哋都系好有呢、這、一个尊重香港人的心嘅咁样样，喺澳洲都系啊，即系我哋第一件事就唔好同呢一个主流社会对着干咁样样，我哋要一定系要承认自己系呢一个社会分子之一咯，咁样样，即系其实如果你系一个即系攞咗身份证嘅嘅大陸人，其實你就是香港人嚟。如果你是有呢一個身份認同，你每朝早起身都話俾自己聽，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你係接受香港人嘅習俗同埋文化 ，which is 如果你係想做香港人，你是應該做呢樣嘢，因為如果唔係你就不配做香港人，你亦都係唔應該做嚇，係咪？喺澳洲都係噶，所以點解即係要做澳洲公民要宣誓啊咁樣啫嘛。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好尊重呢一個 procedure 嘅，咁所以亦都係好唔中意啲人就話咦你做 citizen 咯，哦過幾個月我要唱歌咯，我最憎呢個 terms 嘅，因為。 当你是咁样讲嘅时候，你其实系轻视咗成个做澳洲公民嗰个意义。 即系你要有发自内心有种尊重喺度咯。 你一定要咁样做咯，尤其是你系新移民，就好似如果因为喺澳洲好多时候都发生，即系你有 step parents 啊咁样样，即系两家人系要合埋一齐嘅，即系可能有一个离咗婚，即系两个都离咗婚，咁要两家人要走埋一齐嘅。咁当你系有一班新嘅人嚟到 join 你个家庭，咁新嗰班人嚟到，佢系咪要特别 make an effort 嚟到做一个？更加好的家庭的一份子，即如果是我自己阿媽養大我的，咁跟住阿媽叫佢洗碗，又唔洗就算，唔洗啊，即係你可以咁樣嘛，你都知道你阿媽錫你啊嘛。咁但係如果你是一個新嚟的家庭的份子，你是不是要話，哎呀，阿媽，哎呀，你終於叫我阿媽啦，咁樣樣，通常咁樣好感動。我想幫你洗碗啊，我好感動啊，即係好多電影真係都有呢啲嘅環節啦，係咪？所以你是要 go the extra mile， 你是要比普通人做得更加多。咁當你係見到你自己個社會嘅族群真係做錯嘢嘅，你係要俾一啲主流嘅人鬧佢嗰陣時候，要鬧得更加勁咯，咁樣樣。我全部翻去 Hurstville 咧，就見到一個師奶，我向一邊行，咁跟住佢反方向行，即係佢對，即係向緊我嗰邊行啦。 迎面咯。 係啊，咁啊，佢又好順手咁樣咧，就攣咗件垃圾，咁跟住就劈，就抌咗喺側邊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即刻捉住佢話：喂，師奶，你抌垃圾喎！咁跟住之後，佢扮聽唔到，咁跟住，師奶，你拋垃圾喎！咁之后佢又扮听唔到 ，Hey woman, you throw rubbish， 我咁样讲咗三次，咁之后佢就揈甩我，咁跟住之后好狼狈咁样走咗。嗱，就系呢一啲行为啦。所以你谂下，如果喺侧边有一个鬼佬嘅，啊虽然 Hurstville 系唔会有鬼佬，但我当有一个鬼佬啦。我当 Hurstville 咧就是一个鬼佬，就系望住成件事。如果我就咁擦身而过唔出声嘅，啲人会点样谂啊？佢话：哇，你睇下呢度有咁样抌垃圾嘅，哇，你睇下侧边啲人行过觉得冇事嘅，咁样样。相反地，如果旁边真的有一个鬼佬看着件事的，他说：哇，你看这个人这样扔东西的，原来中国人他是这么正义的，即是见到人扔垃圾他们是顶不顺的，他们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啊，即是这个人真的好了，这样。所以我这个阻止这个人扔垃圾的这件事，是会抵消了他见很多其他人扔垃圾，甚至他出街见到其他鬼佬扔垃圾，他的思想就会说：哇，你看中国人抌垃圾，人哋中国人都话你啦，你鬼佬都抌垃圾，你真系啊，真系咁样样啦。咁所以真系结论就系咩咧？即系如果我哋系要融入呢个社会，无论我哋系澳洲嘅华侨，唔系华侨，系澳洲嘅华人， 华人 啫，或者系喺香港嘅新移民都好，好简单，你一定要话俾自己听，你系属于呢一个地方嘅人，你一定要对呢一个地方有归属感。咁同埋第二，如果系有边啲人做一啲嘅行为会令到你样衰嘅，你一定要做第一个阻止佢，你唔好等其他人做，你系要自己做。咁如果喺香港，即系只不过系要有好少数嘅人要驳斥呢一啲事情啫，即系就算系喺 H&M 见到旧屎嘅，即系如果系攞机拍同埋闹嘅，嗰个系国语人啊，咁已经好唔同啦，系咪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攞起这件事，大家就会很开心，和天下太平，和无论去到哪里都是 Maryland。 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就继续就会讲下关于澳洲和英国的黐了线的这些反歧视法例。爆石都会与我们同在，是不 是？希望有机会啊。 不是，你 已经成功 了，大佬。 是吗？ OK，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